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记忆的唱片》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老歌似好酒，越陈越飘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代班主持人刘慧。一首首老歌总能唤起我们的集体回忆，当然老歌还是要经常拿出来听一听。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就来听一组老歌新唱，让我们的记忆之旅从这首《阿诗玛》开始吧。 马铃儿响来有鱼儿唱，我和阿诗玛回家乡， 这首歌时，郑钧把这首歌送给了外婆和母亲。对此他解释说，母亲生活的年代不能够公开表达爱情，浪漫是需要勇气的，而现在他对于爱情可以勇敢面对，可以不看别人的脸色，所以选择了阿诗玛。 很多歌手都对于老歌情有独钟， 2004年，台湾歌手蔡琴推出了一张新专辑，重新诠释了经典歌曲，这其中就有刘欢演唱的《弯弯的月亮》。和原版悠扬略带忧伤的感觉相比，你喜欢蔡琴版的低回婉转吗？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。阿娇摇着船，唱着那古老的歌谣，歌声随风飘啊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进我的心上。 韩红对于藏族风格的歌曲也是情有独钟。在他出版的一张翻唱专辑中，藏族民歌《洗衣歌》被他赋予了全新的感觉，轻快的旋律配以轻摇滚曲式的编曲，加上韩红拿捏自如的唱腔，使得这首歌在听觉上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。 解放嘞！是青年解放军的，是军心共产党嘞！阿罗央卓多多，你天上飞也多少嘞？居民本是一家人，帮咱亲人，西呀西呀西上嘞！Let's go. 人家漂亮嘞。是情人解放军嘞，是最新共产党嘞，他们养着的耳朵里别上泪也都上嘞。基本是一家人，放上自己的心呀心呀心上嘞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在老歌新唱中寻找感觉。怀念战友是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中的经典插曲，原唱是老艺术家李世荣，后来刘欢、艾尔肯等都曾翻唱过，而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是刀郎的翻唱版本。 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，当我离开他的时候，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芽。太阳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，当我和她分别后，好像那图坦在墙上，花样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，青石回来土塔儿还会再响。 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。当我和她分别后，好像那图腾牵挂在墙上。是回来图他儿还会再想， 朴树的登台演唱让我们又想起了这位久违的歌手。他的代表作《那些花儿》虽然称不上绝对的老歌，但这首气质颇佳的作品曾歌手范玮琪演唱过，感觉和朴树的原唱非常的接近。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，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 男女互相翻唱对方的歌曲在歌坛很多见，比如蔡琴、柯以敏都曾翻唱过男歌手们演唱的歌。不见不散是高音男歌手孙楠的代表作，柯以敏就用他女中音的歌喉重新演绎了这首歌。好了，就让我们在这首歌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。刘慧代表编辑彩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的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，不必苦恼，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。这世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就算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给自己卸了妆，给自己找点快乐，一个人也有好心情，跟着我的节拍